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中国公民海外安全随行系统平台近日在柬埔寨举行上线仪式，用户可通过用户端平台查看和发送安全服务订单，线下有随行卫士提供全方位安全服务，包括安全用车、安全旅游、留学安全等。腾讯旗下消息应用微信近日在英国推出了微信支付服务，主要面向中国游客，但这是首次进军英国。腾讯表示，我们的首要重点是更好地服务中国的出境游客。印度警方最近成立一支全女班电单车小队，专负责打击针对女性的罪行，将下月起驾驶600辆电车在市内维持治安。他们配备手枪、随身摄像机、胡椒喷雾及电枪，两人一组执勤。京张高铁首条隧道全线贯通，计划2019年实现通车京张高铁，全线共设10个车站，其中清河、昌平、八达岭长城、东花园北、怀来、下花园北、宣化北、张家口南8座车站为新建车站，位于北京朝阳区东北五环边坝河休闲公园将于2018年免费开放，这里将成为地区继东坝郊野公园后的又一处大型综合休闲绿色公园。2018北京博物馆通票首发式近日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即日起呢，市民可以在各大邮政支局、各博物馆、新华书店的主要门店购买。中国首个跨界电音嘉年华 D-Day 第4日漂移电音音乐节即将唱响三亚，其中国际顶级车手们将集体亮相，大热的帆船巡游也将席卷现场，这都引发爱旅行、爱赛车、爱音乐人的期待。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睡，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睡，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潮水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云奇。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一，是不是冻得懒得从被窝里爬起来啊？新的一周还是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啊！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4度左右，最高气温呢为6度，南风1到2级，空气质量优，天气晴朗，夜间到白天气温为-4度到6度左右，而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为6度。冬天比较干燥，大量补水呢是有必要的，但是光喝白开水怎么行呢？加点茶叶味道会更好。喝茶呢不仅可以驱寒保暖，还能滋补养生。冬天喝红枣茶是不错的选择，红枣有增强体能、加强肌力的功效，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且含有山楂酸等成分，还能补脾胃，用于脾胃虚弱。红枣含糖量高，产生热量大，因此呢特别适合在冬天食用，每次用红枣10到15颗最好。把枣皮切破放在茶杯中，沸水冲泡代茶饮，常服呢有健胃滋补作用，大人小孩都能喝哦。一波降温来袭，北京呢进入了速冻的模式，到处都是封山闭园，八达岭森林公园、云蒙山11月1号到次年的3月23号，还有百里画廊都已经开始关闭了，就连南天丽景、双石景也闭园了。不过好在距离北京不远的兴隆山景区今冬不封山。不仅如此呢，寒假期间这里还将化身冰雪城堡，还有冰瀑、冰雪长廊、冰雕以及神秘的冰雪长龙等，感兴趣的听友们可以去看看哦。经常有身边的朋友问，除了离中国比较近的新马泰，还有哪些稍稍近一点的国家好玩呢？讲真呢，说到新奇刺激又多元化的体验，一定会想到迪拜。去迪拜可以租车吗？ 豪车的话，这边一般是就是租24小时的，就是分两种的，一种就是按小时租的，比如1个小时、2个小时，这种一般就是接送，就是别人有司机开的，就是接送你。比如说什么劳斯莱斯啊，或者宾利啊这种，或者加长的那种奔驰啊之类的这种，很大气的车。还有类呢，就是你可以租来自己开的，这种一般是租24个小时，就是一天。 去迪拜应该品尝什么美食呢？ 在迪拜来讲呢，可以说是各种各样都有，基本上所有的游客来呢都会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那就是阿拉伯菜。像我的话一般呢会带客人去老城区那边一个非常当地的一个小餐厅吃，因为那里的话以前其实是当地人去吃饭的一个地方，然后餐厅也不大，然后环境也比较好，那就是吃阿拉伯菜的。阿拉伯菜呢一般就是烤肉啊、饼啊，或者那种虾啊、鱼肉啊什么的，一做的一碗有酱一块的那种。他们的口味都偏酸，然后比如说烤肉什么的，就鸡肉、羊肉、牛肉这些。其实如果从风味上来讲呢，它跟咱们国内的新疆呢其实还有一点像的，所以说这边的当地特色的风格食物就是这样的。 迪拜现在的天气是在20度左右，妥妥的夏天了。想要任性一把，不如在年底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迪拜之旅吧。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我是英奇。如果你有什么想要推荐的旅游胜地或者旅行路线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告诉我们哦。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乱石密布。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小时候的北京是大碗茶里的闲散时光，是街巷间伸出的深深叫卖，是空气中的香气和舌尖上的味道，是收音机里传来的娓娓唱腔。现在的北京有一个声音在上空循环， 经典九六九高校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在我的怀里， 王希全国青歌赛流行唱法总冠军，入选 CCTV 光荣绽放青歌赛十大获奖歌手，厚重深沉的低音让他成为稀有的国宝级实力唱将。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独树一帜的磁性嗓音更是一鸣惊人。 多少年以后， 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大陆第一王子王希。助力活动：明星林志礼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0969。 月青春去旅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FM 九六九主播云奇。跟我一起走进2007北大清华学子千岛湖体验分享之旅吧。行程的最后一天呢，我们去了至今已有80余年历史的浙江省淳安中学。该校的教育质量一直是居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前列，学校以及一流的学业业绩声名远播。大家前往淳安中学与教师和学生进行学习经验交流分享活动，学生们都很喜欢大哥哥大姐姐们，积极提出了各种问题进行请教。交流分享活动气氛非常活跃，每个人的参与度呢都很高。预知后续如何，快锁定 FM 九六九或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吧。由创业邦主办的2017未来领袖峰会将于11月30号到12月2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详询百度搜索创业邦，点击官网了解。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莹琪。如今华语乐坛歌手频出，也不乏好听的女声，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回想起那些打动过我们的音乐和画面，还记得 S.H.E 刚出道时那几张青涩的脸，红遍内地的 Superstar， 三个青春阳光的女孩，像我们当时的年纪一样无忧无虑。当时的田馥甄呢，并不是里面最显眼的一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天生甜美有辨识度的声音便越来越受人关注。小幸运这首歌呢，也许是你曾经单曲循环无数遍的歌，也许是你今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这首含有饱满青春的歌，配合着那些出现在我们日记本里或青春或爱情或温暖的歌词，那些曾经一起听歌的人，你们在哪里？你们还好吗？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 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凉。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yeah、在你耳边轻轻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 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

醉，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很多时候呢，生活并不全是励志剧，每个人都要经历一番悲欢离合，最终都能实现梦想。生活只要还在继续，就没有所谓的大团圆，它只是一个无形的推手，推着我们一点一点享受这个往前走的过程，不就是这样吗？天上不可能一下子掉个大馅饼，不靠自己的一双手打拼，倒是可能连馅饼都吃不上了。今年九十九，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我们不求一夜之间大富大贵，不求一朝一夕美梦就能实现，只期待明天比今天更好一点点，或者今天不比昨天糟就很好呀。 走到了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仿佛每个人有 听一个你难得好心情，村庄村四环天有洗涤，路人甲乙丙丁，天空天天换算心意，讨好世人的心，今天真是飘得了轻，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千里，每个都是爱的讯息。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了解了我们在一起，心灵干净而透明，一闪一闪亮晶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卷起衣袖大步行，做路人甲乙丙丁。 很好玩， 很搞笑，很无语，很奇葩， 九六九 朋友圈。 OK， 欢迎收听九六九朋友圈，我是容易。 大战八哥发表，我发现能打动我的从来不是巧言令色的文字，而是一些简单平实毫无修辞的文字，比如说什么录取通知书啦，加薪通知书啦，写有签证通过的护照之类的。 好吧， 风山石发表，最近我突然间生出了早上跑步的念头，我就问室友，一个人去跑步是不是显得有点傻呀？室友回我，一般会觉得你傻的人那会儿都还没起床呢，放心去吧。三哥二两发表，老公问我，我这么辛苦挣的钱你怎么舍得轻易用掉啊？我说我用钱的时候都很紧张的。老公就说，那我错怪你了，你都用哪去了呢？我说我打麻将输了。熬一锅肉发表，儿子语文考试不及格，我就说你怎么一点都不动脑筋呢，判断题你怎么全写对呢？儿子一边哭还一边理直气壮地跟我说， 爸爸你看这卷上面写得很清楚，答错扣分。 陈小龟鹿发表，我问同事，你知道涌泉穴在哪儿吗？他说，不就是脚心吗？我对面玩手机的同事抬头说，那你说古人说的那个涌泉相报是踹他一脚呢，还是泼他一脸洗脚水呢？ 无语了。 香香发表，公交车上呢，坐我旁边的女生在看恐怖视频，但是她又不太敢看，然后她就把手机屏幕完全对着我放视频，我都无语了。 这里是九六九朋友圈，我是龙叶。节目之外，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跟我一起分享你朋友圈的爆笑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半山顶，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等待陪着你到终点。 处处在意我，越害怕伤害我，我感觉越难受。你不懂，我没你想象脆弱。热情结束以后，冷静开始以后，时间开始怂恿，将深爱的人放弃。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不爱我请离开我。勇敢祝福一切，找到幸福一切，我会耐心等候。

看不见我的眼睛在流汗，我没有